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争啲离题添， 系 系嘛？我哋讲得兴高采烈， 系 咁啊！啊，补足下吴海欣生日快乐啦，好嘛？ 多谢， 好生日快乐。因为早两日啊，吴海欣生日啦，即系中秋，今年中秋节正日 啦， 咁我哋悭翻餐生日饭，咁啊中秋节做节选咗啦。 好， 咁啊，嗱，头先我哋提到啦，堵塞法律漏洞嗰度咧，我哋有啲咩功夫要做啦？你不如吴海由你啦，具体数下，嗱，我哋唔好讲点样改先，现存有啲乜嘢嘅例系有人质疑嘅，你如数家珍咁罗列下出嚟好嘛？ 首先就梗係個授權書個制度 問題 啦，呢個最大爭議啦，呢個係最重要㗎啦。跟住然後9月1號個新嘅工作守則嗰、那個都有爭議嘅，就住個利益申報嗰度。係啦，因為其實改咗好多啦。咁跟住呢我接觸到嘅呢就會係招標嗰、那個即係 20A 嗰度。佢哋即係有啲 都唔清晰。 系啦，唔清晰。 系咪必定要招标？ 系啦，系咪一定要登报纸啊？乜嘢系公开城投啊？呢啲系咪乜嘢嘅状态之下要去处理啊？咁样啦。咁跟住另外咧就系、是、有啲即系最主要系呢啲啦。暂、时最主要呢三个啦。 即系有啲有啲我补充少少啦，有啲我觉得都大争议嘅。 系， 其实有个好大争议嘅，不过我哋好少接触嘅啫。嗰啲可唔可以收嗰啲？千二蚊嗰啲啊，可唔可以收嗰啲津贴费啊？即系啲委员可唔可以收津贴嗰啲啊？ 法例有写系可以收， 唔系而家开始写，但系我哋唔鼓励啊嘛，点解人可以收钱做呢样嘢啫？ 系 咪？因为我觉得唔啱。另外第二个我补充一下就系嗰、那个要负个人法律 责任 嗰部分，嗰、个系写得好唔清晰嘅，即系一阵间我哋都提下点解啦。咁仲有就系嗰、那个一般居民。佢嘅权益点去攞资料？点样去召开业主大会？ 系 啊，嗰啲系唔系太受保障。 嗯， 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喺啲附表里边咧， 附 件里边咧，虽然系有写到，唔系应该咁讲，我用翻啲语言艺术，佢竟然系写咗一啲咧，即系个别职位嘅人嘅责任。但系就冇话你附唔到系点嘅。我举个例。佢話財產文件係要由秘書保存啊嘛，係咪佢咁寫噶嘛？但係秘書唔保存咁點咧？冇嘢嘅喎，唔係嗱，你可以話你嗰個係個建議，咁你唔好寫啦，唔該。 但係寫落個法例度， 因為你好煩嘅喎，你寫咗你跟住又唔使執行嘅，咁你想點咧？係咪？嗱，咁我哋逐樣逐樣講啦，咁啊。第一样头先阿 Bonnie 第一样所讲啦，就系嗰个授权书嗰个问题。咁授权书而家出现嘅就系、是、啲人话，授权书有冇讲啊？第一个问题嘅啫嘛，授权书 假咯， 就系伪冒个问题啊嘛，就伪冒授权书个问题。咁但系问题要解决呢个伪冒授权书嘅问题咧，就好大问题嚟嘅。首先咧，我哋都要再提一次咧。是有两个起码嗱，授权书起码有两种不同的睇法嘅。有一种一个派别的睇法呢不是派别一种人一种业主的睇法啦。就觉得其实不需要有授权书这样东西的。不需要有啊咪过自己来咯。 你咪当佢自己弃权咯是不是 区议员立法会选举是不是特首选举可不可以授权票啊不可以的嘛。是不是那我哋大厦管理啊，业主出席咪业主自己嚟咯，唔理又当弃权啦咁样。嗱呢个咧就我觉得就我唔可以话呢种讲法冇道理嘅。OK， 我唔可以话冇道理。不过咧，我即系啲人问我哋咩态度，我觉得我尊重任何做法，总之个做法系公平就得啦。因为点解咧？ 事實就是香港是容許，而家都容許啊，是好多人是以公司持有個物業啊嘛，咁你點叫緊公司嚟啊？公司係一間一個喺法律上面係一個獨立法人嘅身份， 嗯， 但係佢冇實體㗎喎， 嗯， 佢點樣嚟先係間公司呢？ 嗯， 係咪咁公司咪有啲人話公司有授權書俾佢囉，咁你咪唔公平囉。 係囉，即係公司 有咗授權書，咁嗰啲即係一般業主個人又唔得，係咪，我真係行開行埋，我授權俾我太太嚟，或者授權俾我仔嚟，點解唔得啊？咁好多爭議喺度，同埋授權書一路都已經即係持之人有咧，你要取消佢，亦都好麻煩。同埋大家即係我站到咧，我可能咁樣講，可能有啲人唔 happy 嘅，不過我照我自己心意去講啦。 係 授權書個問題唔係出自有授權書啊嘛，係出自有假授權書啊嘛，所以。可唔可以首先諗個方法，就係盡量用啲方法去杜絕咗假嘅授權書先呢？你甚至乎我唔介意你授權書嘅制度嚴格到煩到班業主嘔電都得㗎。係咪，我要你點做多樣程序去做，煩到佢自己嚟，我怕手添。係咪，但你話一刀切而家就話取消咗授權書呢個制度呢，我覺得係有問題嘅，我覺得有問題嘅，即係我未同意到呢一點嘅，即係當然聽眾或者觀眾可能有唔同意見啦，呢個大家包容啦，係咪？即係你希望你都包容我啦，係咪？即係我呢一刻你問我，我就對授權書我覺得我要盡力嘗試杜絕佢偽冒，唔能夠杜絕我先至要考慮係咪 嚴謹呢個制度， 即係點樣再嚴謹啲囉，係咪咁，即係我唔通而家話市面上流通好多偽鈔， 揀人 跟住我哋就快快脆脆決定 全部用曬電子貨幣， 係啦，咁呢個可能係嘅，大陸就係咁，大陸可能就係咁，咁但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唔係話我觀點一定啱，其實呢個我真係好抱歉，你見我平時喺呢度講呢，我都好肯定我覺得自己啱，但係呢樣有冇授權書樣嘢咧？我覺得係有爭議性嘅。不過我而家傾向都係要處理咗啲偽冒授權書先。OK， 咁因為我認為如果處理到偽冒授權書，有足夠嘅阻嚇性，咁大家都唔會介意再有啦嘛，係咪？咁而家之前啲諮詢咧，政府都提出咗幾個方案咧，係希望能夠杜絕嗰啲授權假授權書嘅。咁第一個方法咧，就係要被授權人士咧 簽名， 都簽名。咁這個都係嗰句啦，係一個方法，但係唔係必定有效嘅方法。OK， 即係而家我授權俾伍海欣，咁只要我簽名得㗎啦，因為我係業主啊嘛。咁我授權咁，我代表我去開會咯。咁但係如果有人到即場睇話，喂，這個簽名唔係莊榮輝嘅喎。咁我可唔可以即時話伍海欣偽造咗授權書呢？又唔得喎。 因為唔係我簽 嘅。因為嗰啲授權書我簽嘅啫嘛，或者一個假嘅人去簽嘛。伍海欣只係咁啱佢嚟到，佢領咗呢個授權票啫嘛，我冇證據佢喺成個偽造授權書過程裏面佢有參與過嘛。咁所以而家就政府諗咗條橋，就話咦，咁被授權人都要簽名啦，咁即係伍海欣加簽落去啦，即係話伍海欣你應該知道嗱，莊榮輝係你親手俾我㗎張嘢，佢做我證人㗎喇喎，呢樣嘢係咪嘅話係咪，咁呢個呢我覺得係真係有一個點講呀，有一個基本嘅效用嘅，基本嘅效用嘅，但係即係當然啦，呢個世界你話我哋加強啲刑罰，罰啲搶嘢嘅人，咁嗰個人係都要搶嘢嘅，你冇去扶 嘅， 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係第一樣嘢得啦。第二樣嘢呢就係嗰、那個佢哋話會加強嗰個授權書嗰、那個即係點呀，提前 截止。 提前截止係啦，甚至乎講到話提前到去三日或者四日添，係咪，個原理就係好簡單啫，佢就係希望呢俾多啲時間法團同埋一啲授權同埋被授權嘅人呢去知清咗，或者去點呀，去推返嗰啲授權書啦。即係嗱，而家個制度就係兩天 跟住就話接咗票之後呢，你就要盡快俾咗收據俾嗰個發出授權者。咁呢個就係同埋當日呢投票當日呢要將嗰、那個授權書嗰個清單列出嚟。咁呢個就係咁多，而家監管係咁多。咁而家佢又將嗰個接授權票呢就推前。佢未定實個建議，當時修訂嘅時候起碼推前一日㗎啦，起碼推前一日㗎啦。咁啊，希望多日時間去做啲嘢啦。咁一日夠唔夠咧？咁有啲人都話唔夠啦，因為 有啲幾百個。 唔係，因為你星期日開會嘛。 係。 你星期五節，咁星期六日都係假期啦，你揾唔到人啦。係嘛？咁你好難搞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喂，要推前啊，諸如此類。咁冇問題嘅，我覺得咪你制定咗法例咪得咯，亦都唔需要好多人話要好臨時臨急先啦，因為派俾你成14日前。係嘛？而家甚至有建議話加到去21日。系嘛？咁啊，令到大家去再做。咁啊，從而咧就令到嗰個嘅核證授權票嗰個嘅機制咧係完整一啲，亦都時間充裕一啲。不過咧，我對呢個都係有保留嘅。我唔能夠話佢冇效，亦都係嗰句啦。你咁樣一定係多時間係一定會只會好咗啲嘅，就唔會差咗嘅。咁但係係咪真係杜絕到呢？這個我都有個問號嘅。因為有啲人係賴皮唔俾資料你呢，你兩日佢唔俾你，你四日佢都唔俾你㗎嘛。佢點都唔俾你㗎嘛。咁呢個就係究竟有冇一個法例成個程序點樣做係咪？其實我哋一路去講嗰個係我始終覺得我哋嗰個最簡單㗎喎。 點樣呢？ 我哋就係叫民政事務處你唔好嘥嗰啲咁多人手走去坐喺啲會度俾人鬧啦。你將嗰啲人呢就走去打電話抽樣，去到 抽查嗰啲人， 抽查到呢就嚴懲嘅，係咪？喂，你呢個已經叫阻嚇性㗎嘛，你叫阻嚇性，即係呢個點都有啲效。雖然我都有一句唔係絕對有效嘅，永遠冇嘢絕對有效嘅。OK， 問題就係多管齊下之後點樣去盡量將嗰個授權書嗰個嘅偽冒嘅程度係能夠增加。增加佢嘅難度，令到嗰啲偽冒授權書大幅下跌，令到嗰啲偽冒授權書變成冇影響力嘅數目，嗱已經好足夠啦，令到偽冒授權書冇咗喺投票上面影響力，咁就已經搞掂嗰件事㗎啦嘛。其實你唔需要每張都好清晰㗎，你唔需要做到咁清㗎，你淨係令到佢冇咗個大規模嘅造假，導致嗰個歪曲咗嗰、那個 決定。 咁已經係非常非常之足夠嘅件事啦嘛，係咪？咁除此之外呢，即係授權書嗰度呢，我哋覺得我其實有個建議嘅，可以考慮電子化嘅，即係有少少似我登記做選民咁啊，我會登記囉，喂，我預先我有個制，我有個機制，我登記，我會發出授權書嘅，係咪？可以考慮咁㗎，係咪？即係一個登記嘅制度，或者係一個查證嘅制度，即係你係要讓人阿陳大文，你係業主，你要發出授權書啊嘛，你要攞權利，你發出授權書啊嘛，你登記，我要揾到你嘅，我要問你嘅，因為問你係咪發出咗， 係咯，即係可以公司嗰啲就用到呢啲， 而家係無謂到點啊？有關叫陳大文，你就去填到聽查到陳大文係18樓 C 座嘅業主，全個屋苑。冇人见过陈大文，冇人联络到陈大文，但系每次开会就有陈大文的授权票。而家系咁啊嘛，系咪？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几奇怪嘅现象。因为我觉得有权有责啊嘛，所以你话喂，要个个俾啲个人知道你唔公平。嗱，我觉得唔系咁。你要行使你有授权俾人嘅权利啊嘛。咁你當然你有個義務就是要俾人哋查證到你係咪真係有授權喎、其實唔單止係保障緊其他業主，係保障埋陳大文喎。 係啊， 係咪、所以點解話要有個登記嘅制度呢？咁嗰個登記制度未必係要喺屋苑度㗎，係可以喺田島廳㗎，係咪？你喺田島廳登記囉，你發授權你要田島廳登記，係咪？田島廳一知，因為田島廳直接做嘛，哦，你係陳大文，你登記嘛，係咪？你發授權書。喂，我哋咪揸住嗰個基準，一沓嘢掟過去俾田老廳查咯。喂，講真有幾多嘢查啫？一日或者一個星期，開業主大會， 嘅大厦咧，我谂唔会一百间到啦，全香港、一日一百间到啦， 嗯， 系咪？咁一个大屋苑， 嗯， 有几十个授权票嘅啫嘛， 系 嘛，好大嘅几百个，喂，咁你都要做噶啦，系咪都要做啊？咁对于我哋嚟讲，处理几千个呢啲核证，唔系好难咋系嘛？同埋系可以抽样做嘅、我都有一句，你可以抽样做噶，系嘛？咁登记咯，核证咯，甚至乎你好简单啫嘛，你俾个曲嗰啲管理公司或者法团，佢 log in 咯，网上查到咯，即系嗱，佢系有法团有嗱，你填到听到又有个人，有个人登记晒啦，咁、就唔系系人都可以进入填到听里边睇啦， 系俾 钱，咁啊净唔系俾钱，系法团嗰人都有登记， 就呢个人佢有个 log in， 冇错啦，主席可以 log in 去睇。好似我哋選舉嘅時候咁啫嘛，選舉事務處就淨係俾候選人去做，講明俾個候選人聽，你用呢個資料淨係你做查證嘅啫，你唔可以做其他用途嘅、所以係唔可能有個候選人咧，因為佢參選過，然之後就周圍話俾人聽，我知道邊個主邊度係唔得嘅，係冇從來冇發生過啊，個我哋參選過我哋知啦，話大佬選舉完之後抌都抌唔切啦嗰啲嘢。系咪先？喂，哪嘢系你啡？你咩镬？系嘛？抌都抌唔止啦。老实讲，咁、所以即系呢个制度系可以考虑噶。你等我自己核证翻咯。系嘛？或者民政事务处当区嘅可以帮手核证咯。系嘛？喂，当区有几多嘢做啊？就系深照啦。 系同埋你好细啲办，即系分去啲地区办事处度。 咁咪咯？你分去18区度。系嘛？最多得10间8间大厦开会。喂，民政事务处夜晚出勤嗰啲人啊！我话俾你听，我哋办事处嘅人多过佢哋，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嗰啲人系去走几场，系见到我哋几个办事处同事噶嘛，系咪？我哋知噶，我哋人多，我哋人已经少啊！我意思系啊，我唔系话我哋人多啊，我哋话我哋人少啊，系嘅，佢哋更少啊。其实系咁啊嘛，系咪先？即系你谂下咯，同埋大型屋苑佢应该好早俾到资料你，同埋佢有管理公司，你咪即系未来管理公司有注册制度咯。 系， 咁你咪可以用好多啲方法。其实系要将好多嘢网上电子化各样嘢。系嘛，甚至乎如果再先进啲啊，系应该可以做到一个形式，就系、你嘟个 barcode 系嘛，或者网上输入咗资料之后，系调翻转头啊。是我即时我是业主我是18号私作业主我会收到短信咦我发出授权书。 但其实有睇睇一 下 有冇 就嗌我一天之内回复我是唔是啦咁我回复返 email 俾佢或者短信又好乜都好回复返佢。是做到绝对做到㗎嘛是咪即係佢可以 send message 俾我你咪授权咗俾吴海恩啊咁样。我话係呀。係咪我特证咗咪得囉。咁呢个事在人为㗎嘛。事在人为啫嘛，同埋做得业主系唔怕填到听呢啲登记噶， 系， 因为你个名字都公布晒出嚟， 系咯，都公开咗， 系嘛，而嗰啲电话、短信嗰啲可以系政府处理或者民政事务处处理啊，系，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基本啦，系嘛，同埋而家的而且确香港嘅楼宇咧，系响搵唔到业主呢方面咧系一个 好大嘅阻碍， 系啊，你成日以为哦，实搵到个业主，你系以为啊，真系。你是真的以为啊是找不到的。 找不到。 是吗我哋咪试过好多单都是这样啦。啲业主唔知去咗边跟住你找不到个业主而个业主佢梗係到最后嘅时候行出嚟。即係究竟你係找我都唔理緊緊形容係找佢找到佢哋找唔到佢。即係佢梗係到最后关头佢行咗出嚟。 係即係最关键嘅时候就一定出到。 係啊咁所以okay。即系呢个咪矛盾咯！我最近开一个湾仔嘅会都系咁。 点啊？ 有啲人成日都话：，哎，我唔知呢样，唔知嗰样。跟住一坐低，我第一次见嗰个人啫，因为我都唔去好多次咗个法庭，去咗几次。坐低又闹，你次次开会都唔叫我咁啊！ 但系佢 跟住系啦，我就问佢呢句啦。阿妈好聪明啦，咁你今次点知噶？我问佢：，你通知我咯。我你唔好话人次次都唔通知你啦。即係有陣時呢你自己唔嚟或者你冇嚟到就唔好用呢啲咁嘅語言藝術啦即係你自己唔係住喺個大廈度而你要指控人哋唔話俾你聽嚟即係我有心去令你呢個業主唔嚟呢 你连今次都嚟唔到啊！我想话俾你听，你连今次嚟唔到，你嚟到闹佢咧， 就真系就 即系其实佢有通知你， 系啦， 系嘛？即系点会咁戆居啊？即系你话佢有冇唔小心？ 嗯， 有冇大意？咁我唔敢包啦。 嗯， 但系佢系咪有心一定唔叫你咧？ 嗯， 我都话有可能嘅。 嗯， 不过佢有心一定唔叫你咧，就你今次都嚟唔到。 嗯， 肯定系嘛？因为我嗰当时系咁啊嘛。 啊， 我嗰个会系处理紧一个重要嘅话题， 系 要投票嘅。 嗯， 而佢话冇叫佢嚟嗰个会咧，系支持一个咨询会嚟嘅。 嗯， 喂，我大唔大胆到？諮詢會我唔叫你嚟，特登唔特登唔叫嚟，或者阻止你嚟，然之後大會又叫你嚟投票，預你嚟鬧我噶嘛？ 嗯， 因為你實鬧佢噶嘛。喂，點解你諮詢你唔叫我啊？而家冇得問，但況且當時都唔係冇得問啊，當時都係 即係都會有啲開問答時間嘅， 都有問答時間得問。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真係大家要諗一諗咯，呢個係嘛？即係授權書。嗰、那個制度係絕對要諗。嗱、 嗯， 另外一方面咧，頭先我哋冇提到嘅，就係嗰啲特別於大會嗰啲開會門檻啊。 嗯， 其實咧之前嗰個344修例嗰個其中一個諮詢咧， 嗯， 就係、是、有講到係咪再響業主大會，同埋特別業主大會之外， 嗯， 再加設一種叫做大型維修嘅業主大會。 嗯， 咁嗰、那個。首先第一樣嘢啦，呢個大會係咩意義呢？佢就希望呢，如果去到某啲決定金錢嘅門檻， 嗯， 就應該嗰個業主大會個出席率啦，個 column 啦，即係嗰個法定人數呢，亦都係要提高嘅。係 ，OK， 要提高嘅。 嗯， 而甚至乎當時有啲議決呢， 嗯， 亦都係話，有啲建議啊， 嗯， 亦都係話喺議決過程裏面。是不是都要更高門檻？ 即是個百分比高， 不是簡單大多數啦。 嗯。 而家簡單大多數即是什麼意思啊？ 即是邊一個多就得㗎啦，唔使超過 50%。 係啦，即是正同反。 係啦。 就要大過 50% 就得㗎啦。 嗯。 咁如果有四個選項嘅，就要其中一個選項多過5% 為止 ,50% 為止啦。 嗯。 咁當時有個講法就係、是提升嗰個門檻嘅。咁我哋、當時我哋個建議就係、是、嗱你而家係一成嘅出席率。 嗯。 我哋建議兩成以上啦，係咪咁然之後咧，嗰、那個議決門檻咧，我哋建議係可能六成、或者七成 半， 係嘛？七成半，即係一定都過五成，我哋覺得，即係要好啲嘅。咁但係政府就覺得啊，咁如果55% 俾45%，咁真係否決啦，咁即係少數否決多數，咁我覺得唔係咁公平啦，可能係咁諗啦嚇。咁佢就最後個修訂咗之後建議咧，就冇咗呢樣嘢嘅。 嗯， 但係佢有另一個建議咧。我覺得都可取嘅，都值得讚嘅，就係佢而家有個建議就話要兩成啊嘛， 嗯， 但呢兩成裏面最少要有一成係親自出席，嗱，點解我響講授權書要講埋呢一步咧？ 嗯， 就係、是、因為呢一樣嘢都係剋制住啲授權書嘅， 係， 因為我要你起碼都要有親自出席嘅人，真人出席， 嗯， 係一定數量啊嘛，係。我唔係求其喎，話呢個你唔好以為好容易啊， 係難 嘅。一千户嘅屋苑 要一百個人， 你要有真人出席嘅100個，100個唔容易㗎， 真 係 啊， 唔容易㗎。即係你要再推動嗰樣嘢，即係話你冇咁均真，冇咁足夠諮詢，冇足夠宣傳，你真係嚟唔到個100人㗎。嗱，一千户嘅屋苑好多㗎， 嗯， 即係我譬如我舉個例啊，將軍澳區。我谂佢唔会有一个屋苑少过1000户，唔会有一个屋苑少过好少嘅，1000户 under 1000户屋苑系相当少嘅，但系所啲相当少都系佢讲紧400-500户噶。 嗯， 我哋以前喺中西区或者而家中西区 系啦，都有啦， 有400-500户嘅 系 好多噶啦，系咪？但系讲紧上1000户嘅都有嘅， 都 有嘅，系嘛？嗰啲如果做大维修系嗰啲啫嘛，因为。有時做大廈管理嘅時候，係肥豬肉嘅，跟越大規模就越肥豬肉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大家要考慮嘅地方啦。咁我覺得喺成個法例或者即係嗰陣施政報告裏面，林鄭月娥今次會唔會有一啲 著墨嘅地方咧？ 著墨地方嗱，即係起碼佢要推動先啦。但係我覺得佢會提嘅，即係我都唔會事後好明嘅，因為我上次都提過咧，即係。 政民政署應該已經向立法會已經通過了撥一個即係開一個位， 係 即係攞錢啦，要開位即係攞錢啦，開個位去處理呢個修例問題啊嘛。 嗯， 咁如果又通過咗啦，攞錢啦，咁你冇理由施政報告唔提嘅喎， 係咯， 係嘛？咁我哋今日都提咧，就係等等即係做一啲輿論出嚟，等大家都俾啲壓力政府啦，即係佢其實有責任咧。是盡快去修例的啦，即係我哋講反圍標都講咗五年啦， 已經嗌修例了， 起碼嗌五年啦，係嘛？個例咧就一隻字都冇收過嘅，即係工作守則就唔算啦，係咪？咁因為你想象一下個情況乜嘢？當市民面對到圍標呢啲嘅問題，到我哋去處理呢啲圍標嘅問題，再聚沙成塔變成好多問題，再搞到我哋可以發起做到個大聯盟出嚟，嗰日已經係水深火熱噶啦，即係2013年已經係水深火熱啦，而家再攤咗五年，係嘛？唔好同我講嗰啲問題唔存在，千祈唔好人同我咁講，我隨時同佢辯論，因為我哋日日都見住㗎嘛啲問題。有啲屋苑我哋去到盡量撳住佢，等佢冇得搵人笨。但係我唔會話因為佢搵唔到人笨就問題唔存在嘛。你問下我真係可以捉啲屋苑上嚟同你講㗎。我一行開就係嚟就係嚟料㗎啦。係咪？所以即係我今晚去嗰啲都係麻煩嘢嚟㗎。係咪？等有呢啲嘢。所以變咗我諗即係施政報告我哋嘅期望。今日其實只係著墨講咗好少啦，即係我對佢另外公眾教育啊，成唔成立樓宇衞生監管嗰啲，即係我哋好失望啦。但係堵塞法律漏洞咧，做咗咁耐諮詢咧，其實個諮詢講先講係2015年噶嘛， 係咯， 而家三年啦，舊年又做多次諮詢啦，係咪？ 去咗公聽會都成好耐咯。 我哋開解圍嘅時候已經去公聽會啦，開解圍舊年啦， 係咯， 係嘛？即係好耐嘅事啦。咁我哋期望。即係我肯定未來仲有公聽會嘅，咁啊，即係到時大家一定要出席啦，係咪？因為我知道有啲唔想政府改例嘅人咧，都會發動啲人咧去到公聽會度講多啲嘢嘅。咁我哋亦都係發動啲人啦，不過我哋就唔會俾台詞你哋講㗎啦， 自己 發揮啦， 有心， 唔使我俾佢哋做一個我講得。 係咯，佢哋自己都梗係受咗害，佢哋先會覺得有修例嘅需要，所以佢哋應該更加出嚟講啦。 冇錯啦，咁所以嗱，我哋預期下一集我哋都係講相關嘅議題嘅，咁啊，到時再同大家傾講好嘛？多謝大家，拜拜。 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咁究竟点样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围，我哋帮到你。